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在6到7级，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周末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分别是人大附中，还有人大附中国际部，以及人大附中通州校区。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千方百计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体稳定。北京林业大学开展中国首次风景园林学科国际评估。东城87所学校食堂将会每日记录盐油用量。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关系基本民生，也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各方面要形成合力，千方百计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总体稳定，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更大贡献。记者日前从清华大学了解到，今年清华大学继续实施大类招生，并且扩招寒门学子生源，多措并举助推教育公平。自去年首次实行大类招生以来，从志愿满足率来看，全国各省份前三专业的志愿满足率接近100%，部分省份第一志愿满足率超过90%。此外，2011年清华大学首创自强计划，面向长期学习生活在农村地区、边远贫困或民族地区招收优秀学子，六年来已经有约400名寒门学子通过自强计划圆梦清华。9名国际知名院校院长、设计大师等日前组成国际评估委员会，对北京林业大学展开了实地考察。国际评估委员会认为，当前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科已经达到国际高水平地位，享有国际盛誉，并产生了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在中国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地位。据了解，本次国际评估在学校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风景园林教育史上也属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记者24号从东城区学生营养餐质量提升 推进会现场了解到，东城区87所中小学的食堂今后每天都要记录盐油的使用量，包括酱油、酱豆腐等中的隐形盐，提升学生的用餐营养质量。现场同时发布的东城区学生营养餐质量提升倡议书当中还提到，不在学校售卖汉堡包、方便面、碳酸饮料等食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人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颖。李书记您好。 你好。 再给大家介绍人大附中的招办主任谭占海。谭主任您好。 大家好。 再给大家介绍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主任王书燕。王主任您好。 大家好。你好。 最后给大家介绍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常务副校长徐良云。徐校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人大附中的党委副书记李颖书记还有招办主任谭占海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啊。人大附中是京城名校，先请谭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我们的招生计划的情况。 我们呢招生大概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提前招生阶段我们会招收就是300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普高部分，这部分呢我们一共会招收766名，就是京籍学生或者是有升学资格的学生。此外呢我们还有50名计划可以招收外国籍学生，就是外国籍的学生。那么各个项目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介绍一下啊，就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块我们可以包括，首先包括160名的中英项目，80名的中美项目，就是 AP 项目，还有60名的国际文凭项目，IB 项目，这300名的这个计划呢是面向全市招生的。那么刚才说的普高这块是有766人，760人中间呢有119个是名额分配的计划，这中间呢它全部面向海淀区的初中校招生，其中面向优质高中所属初中为50人，其他初中为69人。统筹一我们参加了市级统筹一，这个是面向除海淀、东城、西城以外的所有其他区，总人数是25人。此外呢就是我们还有557人的统招名额，统招名额中间呢包括像特长生有84人，大学子女60人，教改直升260人，还有集团内直升10人，另外其他是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除此以外呢我们在校额，就是校额到校中间我们是有65人，这些一共加起来是766人。最后就是第三类，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外籍学生，我们有50名的招生计划。 那么对于今年总体的这样的一个中招的情况，在志愿填报上您会不会给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 首先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统招线，我们学校在海淀区的统招线2016年呢是564分，2017年是563分，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分数是各个区自己判的，但是这个分数它对于就是主要的还是有意义的，是它排名。 排名，对。 563分我刚才说到17年对应着海淀区的中考实际上是652名，564分对应着545名，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假如在17年如果在海淀区的学生假如他考到了545名之前，他是肯定能够进入人大附中的。 好， 如果是563分有一部分学生进来了，有一部分没进来，由于我们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跟去年基本持平，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预估，因为玩我们的招生情况也差不太多，因为跟今年持平，所以我们预测呀，如果在海淀区的中考能够进入前500名，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机会能够进入，就直接考入人大， 把握会更大了。 对对，我这还只是说统招。 我们之前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有咨询到这个学校的相关的一些个特色班的内容，有听众呢提出就是在这个中招志愿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班级的选择，还是我们入校之后大家再提供一次选择？ 我们学校呢就是在志愿的时候是没有实验班的， 嗯， 但是呢因为我们每年招收的学生也比较多，这些学生他们有各自的特点或者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进入学校以后是有一些特色班的，尤其是今年算是高考改革的第二年， 对啊， 所以说我们学校内部也进行了研究， 嗯， 所以说至少我们学校今年考虑啊就是会设置这样一些特色班， 嗯， 一个呢就是关于科学工程方面的，这中间可能包括比较侧重的是一些科学实践、科学研究， 嗯， 这些对这方面有兴趣和爱好的学生， 嗯， 这中间可能还包括，比如说我们比较想的就是有一个生理或生物方面的一个实验班， 嗯， 第二个呢就是在数理方面比较有兴趣的，包括一些可能在数理，尤其是数学和物理竞赛方面有特别大兴趣的学生，嗯，他们可能会进入我们的这个数理的这个兴趣班， 嗯， 其他还有像这个人文方面的我们也有相应的，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设置了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班，后来从现在看来经过一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发展得非常好，这个班他们在历史方面的这个学生啊互相之间学习互相研究，那么这个班的发展非常好，我们今年也会考虑还继续延续这些。 那这些这个班大概每一个班是有多少个名额， 最后到底是设置多少个班，我们是这样的，第一个还要考虑，因为入学以后或者说确定录取以后我们一般会开一次全校大会，然后会介绍这些班的情况和它的一些特点和特色，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家长和学生可以听完以后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志愿或者凭借他的兴趣去报，报完以后呢我们也会根据一个是根据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兴趣，另外一个呢我们一般入学也会有一次就是摸底的一个考试，也会根据他们的学习方面的一些特点或者是所长，最后来确定。 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个人大附中本身就是京城名校，享誉中外啊，学校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每年我们学校的这个高考的成绩啊，实际上这个也是足够吸引大家的。这几年咱们在这个高考上边成绩怎么样？ 2017年呢，人大附中高考成绩应该说续创辉煌，在北京市理科这个考试当中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呢是人大附中的同学，理科北京市理科前十名中呢，人大附中学生呢占有五名，北京市文科呢第四名为人大附中的学生，海淀区理科前十名中的我校学生呢应该是占了九名。人大附中在去年呢有140多名学生呢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录取。2017届学生当中呢还有多名同学被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国际名校录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学校啊对人才培养这个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哈。 对。 我想呢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吧。 嗯。 首先呢从人大附中来说特别注重的就是对学生的品德的培养啊。始终把立德树人放在的第一位，培养学生的道德心、中国魂、创新力。每周每个班都有一节德育课。第二一个呢就是人大附中创设了科学完备的课程体系，三大课程层级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那么哪三层呢，就是基础类课程，这个呢是满足学生的全面发展，第二个呢是发展类课程，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第三个层级呢是高端类课程，实现学生的特长发展，还有九类课程领域提供非常丰富和完备的课程菜单啊，有这个语言和文学、人文和社会、数理与科学、信息与工程、技术与设计、艺术与审美、体育与健康、德育与心理、创新与实践。学校在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选修啊必修和国家选修课程之外呢，还开设了非常丰富的学校的这个选修课程。那么我们先后开了涉及多元领域的有220多门这个选修课，还有近10门的第二外语课程。 第三一个呢，就是人大附中有非常丰富的校园生活，学生在这里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这个发现呢自己未知的领域。 刚才您也谈到说我们这个有200多门的这种选修的这些课程啊，那这么多的课咱们的同学怎么选呀？ 咱们有这个网上选课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我们在一个时间发布以后，学生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就从网上选课。 学生这样的这个选择，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个新高考这个层面，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尝试，另外也可以说是做了一个更好的一种补充吧。 是的，是的。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人大附中 ICC 就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主任王淑燕主任为大家介绍。王主任，学校的这个国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是硕果累累啊。过去这几年咱们学生这个海外升学和录取的情况怎么样？ 在这个海外升学录取情况就是每年都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人大附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能始终做到每年都有一点点的进步。今年呢我们在这个英国和美国的录取方面又得到了一种突破。其中呢英国录取方面，那么就是排名前五的英国大学录取率达到了51%，排名前十呢达到了86%，前20呢就达到了100%。那么在这个过程，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剑桥大学录取了4人，牛津大学录取2人，帝国理工大学录取9人，伦敦政经学院录取5人等等，我就不一一赘述。那么在美国录取方面呢，我们今年也实现了一种突破。那么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今年美国大学的录取前20达到19%，前30呢达到了48%。前40达到69%，前50呢86%，那么前80我们有95%的同学都能就是都被录取。那么这中间呢，我们今年实现了那个哈佛大学的突破，有一名同学被哈佛大学录取，那么还有一名同学被耶鲁大学录取，还有一名同学同时被西北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录取。 今年咱们在这个中招阶段，咱们总体的一个计划的安排呢，刚才谭校也给大家介绍了，但是每年咱们在这个录取的分数上有没有一个参考的标准？ 我们一般是呢参考中考的成绩，然后加上他的数学和英语以及孩子的特长，这样综合考虑。 一般每年咱们这个中考的成绩大概能够达到多少，咱们还有机会报咱们这个国际项目？ 去年呢就是可以报考的资格是545分，然后最后录取的分数就是根据学生的特长，我觉得录取的分数还是比较高的。 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开设了三大国际课程， 对 这三大国际课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色啊。 对， 你不妨给我们的家长也介绍一下。 剑桥国际课程呢叫就是我们一般叫做 A level 课程，这个课程呢比较学术，是引进的英国剑桥的比较高端的国际课程。那么它呢就是在学术方面对那些比较的专，然后呢愿意研究比较深的这样的同学很适合。那么我们这个因为三大课程在一个中心同时开设，我们其实已经这几年做了很多的融合，其实这个课程当中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把那种特别对学生发展有利的这种课程，我们会在各个课程当中去有一个融合。所以呢我们要是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剑桥国际课程比较学术，比较专，也可以给学生一些相对的自主的一些时间，然后呢去呢就是发展自己的个人的这种兴趣和爱好。到了高三的时候我们还提供进阶数学课程，这个呢是很多同学都比较喜欢也比较挑战的一个课程，对他未来的学习呢也非常的有帮助。那么 IB 国际文凭课程，这个课程呢它是要求这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因为它选课比较的多元，要求6个方向还有3个核心的课程。那么这个对学生呢他要求 他的这种自我管理和时间规划能力非常的强，他就是比较宽，然后培养一个学生的自主的，然后呢就深度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美国大学先修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就是从名字上也能看得出来，那么它是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特别是在物理方面，我们从高一开始就进入了这种大学先修课程的学习，很有挑战性。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人大附中通州校区的常务副校长徐良云。一开始还是有必要让徐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通州校区和咱们人大附的校本部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关系啊？ 为了将这所学校打造成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相匹配的优质学校，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就委派了总校的党委书记刘晓慧博士去那里担任校长。那么经过2年的时间，应该说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就以大家比较关心的高考成绩来讲，比如2017年我们的那个一本升学率就比上一年提升了 121%， 就翻了一番还多。 从建校伊始就是按照一个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建 造这所学校。我们的教育教学理念和人大附中是完全一致的。办学目标、培养目标也是一样的。就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突出特长，创新精神，高尚品德。特别是怎么才能达到这些呢？我们秉承了人大附中一直以来的爱和尊重，而且这个呢，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呢，应该说是不仅生根，而且开花结果的。 刚才你也讲了，实际上这算是我们通州校区和校本部算是同根同源哈。 对，同根同源的。 对，那像这种课程体系的这种建设上，咱们这边也是和校本部那边是同样的这种课程体系是吗？ 课程体系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同样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克服许多困难，开设了原来他那个我们在2年前大概只有10几门选修课，现在我们已经有80多门选修课。不仅老师开，我们也请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些教授来给我们开，而且呢学生也开。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2年在北大、清华以及那个北外、北师大、人民大学招聘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博士、硕士到我们学校来。而这批人呢，在这个校园里面应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这个校本部这边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源，我们通州校区这边也是同样能够享受到 的？我们能享受的我们都能够享受到。比如说我们可以请这个各学科的专家，我们都经常性的会把他请到我们校园里来给我们进行一些诊断，进行一些教研。所以对我们这个帮助很大的。 现在每年我们在这个招生上面啊，特别是今年咱们的中招的这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因为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通州校区招了新的高一的学生，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和去年一样，我们在统筹二里面这个招收学生。也就是按照市教委的统一部署，用新增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普通的学校也能够享受到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所以我们在统筹二里面招生。那今年呢统筹二里面呢我们这个招265名。那这个校到校还有22名，然后统招里面呢还有32名，这就包括那个特长生，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有319名。另外我们呢还有80多名呢1+3的，所以呢我们在整个今年我们预计招400名学生。 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呢只能先请各位介绍到这儿了。我们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先请大家留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电话。我们先从这个校本部这边开始。韩准，我们校本部这边的咨询电话是多少？ 我们这儿那个中招的咨询电话是6251-6986。 包括我们学校的所有的招生方面的信息介绍、嗯、都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去看。 好， 就是你到百度上一搜人大附中 就可以， 都可以。 好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外合作项目。王主任，咱们这边咨询电话、 这个招咨询电话也是这个6251-6986，然后呢、 哦、 你登录一下人大附中的官方网站、 嗯、 rdfc.cn， 然后就能查到所有的这种电话联系方式。 或者我再说一个，就是咱们那个课程咨询电话、 嗯、 好 的、嗯嗯， 6251-3239。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弱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吸颗粒物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45到95微克，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生态环境部本周发布了2018年4月和1到4月全国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以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空气质量状况。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4月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用量天数比例为 80.4%， 同比下降 5.3%，PM2.5 浓度为3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持平。PM10 浓度为87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上升11.5%。一到四月平均用量天数比例为76.7%，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专家介绍，与去年同期相比，2018年一到四月全国空气质量总体呈改善趋势，但四月部分区域和城市空气质量下降，主要原因一是气象条件较差，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2018年4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静稳天气显著增加，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受此影响，部分地区 PM2.5 和 PM10 浓度同比明显升高。二是工业生产和建筑施工活动增加，污染物排放量显著增加。四月以来，各类建筑施工活动普遍增多，扬尘排放明显增加，导致 PM10 浓度进一步提高。三是沙尘天